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8集。 为什么不能用？保命要紧啊！ 我今天已经错过一次了。我知道那件事你不想让你姐姐知道，你放心，我半个字也不会说，你快点用吧。 木生的脸色苍白如纸，发丝湿漉漉地贴在额角，神色迷迷蒙蒙，愈发显得瞳孔乌黑洁净。 你今天看到了，不害怕吗？ 看到了。 他敷衍着，心急如焚。 管他什么邪门歪道，能杀妖怪不就行了吗？要是能保住你的命，为什么不能用啊？你快点啊！ 木生慢慢俯下身子，倚在他身上，声音轻飘飘的，显得出奇的乖巧。 你帮我。 我怎么帮你？ 帮我梳头。 木生放开手，林妙妙的手背都被汗水沾湿了，三两步跨到箱子里，翻出一把梳子，颤颤巍巍地插进黑莲花一头的乌发里。 发呆歇下来。 他的声音飘忽不定。 哦。 林妙妙伸手拉了一下那白色发带，只拉了一下，忽然觉得周围的气场都不一样了，四周的空气变成无数的漩涡，旋转扭曲，面前的人像是有致命的吸引力，像雪白的罂粟在风中摇曳，诱人采摘。那样淬着毒的美艳，是九天之上雌雄莫辨的尊神，又是欲海沉浮的邪灵，忽而高不可攀，忽而堕落至极。无数种幻影交杂变化，不变的是那一双漆黑的眼睛，眼尾上挑，媚气横生，眸中是漩涡般的星河，含着世间最皎洁饱满的情意。只要看一眼，便让人忍不住离他近一些，再近一些，甘愿匍匐在他脚下，做他的祭品，任他驰骋。喉间一甜，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嘴里的一口血已经流到了下巴。他感到五脏六腑似乎都被一只无形的手揉捏着，但却奇异地感觉不到疼，竟然有一种快慰的满足。心情是兴奋的，可是理智却让他汗毛倒竖。这是救人吗？这是要他一起陪葬啊？又一口血涌出来，他眼底发黑，手仍然不听使唤，放在他的发带上。只听得啪的一声，手臂猛地被抓住，接着被人用力拉开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够了。那股神秘的气场骤然消散，像是浮在空中的人落了地。他这才感觉到浑身的脏器都颠倒错位了，疼痛感后知后觉的袭来，哇的喷出一口血，趴在地上喘息。木生微微回过头来，妙妙看见他伤口仍在，血却不再流了。他的脸色雪白，不知怎的，眉梢眼角竟然带上了一抹奇异的艳色，哪怕他此刻脸上阴晴不定，眸中深不见底。 滚，离我远一点。 有这么对救命恩人的吗？ 他揉着被木生打痛了的手臂，缩在角落里，看着木生的背影，伸出双手，优雅而缓慢地系牢了发带，然后披上了衣服。那平淡无奇的白色缎带上凝聚了月光，显得更加神秘。他修的是什么邪术啊？这么强悍。刚才那股力量，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胆寒。难怪木瑶不让他用。他要这么发展下去，发展成一个邪教头子也说不定。木生梳好头发，穿好衣服，开始端坐在那里闭目养神。 那个，你好了。 林妙妙无聊地躲在角落里半天，忍不住打破寂静。 今天的事情 一个字也不许说，否则我不会宰。 他语气冰冷，突然停住不说了。妙妙纳了闷儿，这黑莲花犯的是什么病啊？刚才还是靠在他怀里的温柔小绵羊，怎么短短一刻间就突然翻脸了？忽然间，一个念头电光火石地划过他心底，他顿时出了一身冷汗，从头到脚都僵住了。一个为了报复小心眼儿到害人全家的人，一朵除了姐姐万物在他眼里算狗屁的黑莲花，他能有什么良心？木生心知此举后果如何，还一步一步地诱惑他去做，刚才那堪称粗暴的一摔，反而是他临时改变了主意，放过了他吗？ 真是谢谢你啊。 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。木生一直背对着他，外袍的下摆开花似的铺开。他沉默半晌，讽刺的一笑。 林小姐，太聪明未必是件好事儿。 你错了，木生。 林妙妙背靠着墙壁，脚下的船忽然颠簸了一下。 真的聪明只是为了自保，从来不会用来伤害别人。 昏暗的烛火摇曳，室内又一阵沉默。 你不相信？ 林妙妙冷笑一声。 如果你相信木瑶是个绝对的好人，那你凭什么不信世上没有跟他一样的人？ 木生意味不明地笑道。 你是在说你自己吗？ 是不是觉得我把自己跟你姐姐相提并论很可笑？ 林妙妙折腾了半晌，肚子又叫起来了，干脆蹲在角落里吃起馒头来。 没错，我跟他还是有点不同的。 他边嚼边含含糊糊地说， 我这个人呢，小家子气，心里没有那么多大仁大义，只要我在乎的人都能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，我就知足得很啊。 他突然发现脚下一道细细的裂开的缝隙，船又颠簸了一下，那个缝隙里就扑地冒出了几个水泡来。他疑惑地皱起眉头，脚下一道阴影笼罩了他。他抬起头来，发觉木生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地望着他。他眸中有种奇异的情绪，好奇又疑惑。 你不怨我？ 我怨你做什么？ 他刻意装傻，话中带了倒刺儿。 你先前说了是邪门歪道，是我坚持要你用，要是不幸死了，也怪我命不好呗。 他咽下馒头，满意的舔舔嘴唇，甜味使他满心欢愉，连骂人的暴躁情绪也平复了。林妙妙已经气不起来了，浑身上下都紧绷着。任务二还真是意料之外的艰难。 以我一命换您穆公子一命，想来也公平得很。 他甜甜地笑起来。少年眉头一压，瞬间神色登时凌厉起来。没想到眼前的人看似软弱，内里却是个顶有脾气的。似乎是挣扎了半晌才调整好情绪，只是脸上越发的冰冷。 你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